小鸭鸭子哟，不怕娃眼前门那叫， 喂猪喂猪一喂猪，喂猪人那家蛇呀。双双把呀啊把灯看啊，东也是灯，西也是灯，南也是灯，来北也是灯，四面八方闹啊啊闹哄哄啊， 窗子来看灯， 他记得敬一声。